哎呀，不是塑料袋儿， 那是什么袋儿？ 麻的，编织的，结实的。 你到底要装什么？ 宝藏。 宝藏？ 是的，我们家有地图吗？ 有啊，全国地图、世界地图、北京地图。 哎呀，有藏宝地图吗？ 藏宝地图？ 因为我听说，在很远就不太远的地方， 很远又不太远， 过了那一片水域，就有一个小岛， 岛上有个宝藏。 对， 宝藏里有好多好多的宝贝。 对， 唐耳朵， 嗯， 你是不是看了《寻宝记》这本书啊？ 是的。 哎呀，这只兔子，看什么就要做什么。我决定明天给他买一本怎样做好家务的书，让他变成一个爱劳动的兔子。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浅野真诚和有田奈央，是由郑燕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，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厕所小人历险记》。厕所小人，也许听到这个故事的题目，你就会说：“小群姐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什么是厕所小人呢？”啊，这很简单，你想一想。平时你去商场、车站或者其他的公共场所的时候，要找厕所，是不是要找到厕所的标志？厕所的标志常常是两个小人，圆圆的脑袋，一个穿着裙子，一个穿着裤子。穿裙子的代表女厕所，穿裤子的代表男厕所，这就是厕所小人咯。这个故事也就是关于他们。嗯，好了，现在小群姐姐要开始讲故事了。星期天，街道上最受欢迎的玩具店里非常热闹，到处都是大人和孩子们欢笑的声音。 嘿嘿，这个玩具真酷，妈妈看，是飞机，我想要这个长颈鹿。哇，小兔子好可爱呀。但是在这么多欢乐的声音里，有一个气呼呼的人在说话。哎，太无聊了。 嗯，这个声音是谁的？啊，原来说话的是旁边女厕所的标志。这是一个红色的，穿裙子光光头的厕所小人儿。它被贴在女厕所门口的墙上。 好无聊啊，太无聊了，当厕所小人真没劲儿。你看，我每天都是孤零零一个人，大家却玩得那么开心。 一个小女孩跟着妈妈，他们路过厕所小人的旁边，然后走进了女厕所。小女孩手里的黄气球咚的一下撞在厕所小人的头上。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。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厕所小人从墙上溜走了。他溜进了玩具店里，决定到处逛逛。他最先来到的地方是娃娃之家。哇，这个小房子里有卧室、客厅、厨房、阳台。 哇，太棒了！这个地方的厕所在哪里呢？哦，对，在三楼。 然后他又来到了玩粘土的桌子上，小朋友们正在用彩色的粘土捏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的捏成大象，有的捏成糖葫芦。 哈哈，我捏的马桶最好。 厕所小人捏了个圆圆的马桶。接着他又来到小电车这里。 哇，瞧，那列电车的颜色和马桶一样，我早就想坐坐看了。 厕所小人骑在了一列火车上，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，火车带着厕所小人在大桌子上的铁轨上来回的跑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开始对着厕所小人指指点点。 哎，那是什么呀？ 啊，糟糕，被发现了！ 厕所小人慌了，于是他赶紧开始了逃跑之旅。他在整个玩具店里一会儿跑到这儿，一会儿跑到那儿。他先是跑到了仓库的门上。 啊，妈妈，厕所在这里。 打开门一看， 哎呀，妈妈，这不是厕所，是仓库。 厕所小人慌了。 哦，看来我不能停在这儿，我还是到那边去吧。 他贴到了一面墙上。这是迷宫的入口，马上有人走进入口说：“啊，厕所在这儿呢。”哎，奇怪，进来走不通啊。厕所小人只好继续逃跑，逃到了机器人的脑袋上。 哦，妈妈，这不是机器人吗？难道是厕所吗？ 哎呀，糟糕，这儿也不行啊。 厕所小人逃到了魔术角，钻进了魔术师的箱子里面。 嘿，孩子们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One, two, three, 请看。 唰，魔术师掀开袍子，露出了…… 哇，魔术师变出了厕所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变出的明明是个盒子嘛。 哎呀，这样可不行。厕所小人又逃跑了。 啊，有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，最适合藏起来了。 红色的厕所小人儿找到了一面红色的墙壁，他贴在墙壁上，现在他正好把自己藏起来了。鲜红的厕所小人看起来不再那么显眼了。 哇，刚才好危险呐。 本来以为是一面墙，其实他待的地方是一个小女孩的裙子。这个小女孩叫佳娜，她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。厕所小人突然被裙子的主人佳娜抓在了手上。 啊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 可小女孩很开心地笑着，轻轻地抚摸着厕所小人说： 哇，这个娃娃好可爱。啊，娃娃，说的是我吗？小娃娃，你一个人好可怜呐，我的名字叫佳娜，我们一起玩吧。 接下来，佳娜带着厕所小人在玩具店里做起了游戏。 好啦，请喝茶，今天的甜点是甜甜圈哦。嗨，娃娃，你喜欢大海吗？我给你讲个大海的故事吧。我也特别喜欢大海。哦，我们两个人的城堡做好啦，下面一起去滑大象滑梯吧。好开心呐。 厕所小人跟着佳娜玩了过家家，看了图画书，摆了积木，做了滑梯。然后佳娜拿来了两顶小帽子，一顶戴在自己的头顶上，另外一顶戴在厕所小人的头顶上。 瞧，这顶帽子和我的一模一样，这是朋友的标志哦。啊，朋友，他的意思是我是他的朋友。 厕所小人，这可是第一次交到朋友啊，他好开心呐。 我有朋友了，真棒。我再也不要做什么厕所小人了，我要永远和佳娜在一起。 就在厕所小人感觉到好幸福的时候， 突然 加纳不好意思地说，哎呀，我得去厕所了。厕所小人一愣，加纳拿着厕所小人到处找，厕所在哪里呢？我好想上厕所。加纳在玩具店里这儿找找那儿找找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厕所。其他的客人们也开始嚷嚷起来， 妈妈，这家玩具店的厕所在哪里呀？ 哎呀，好奇怪呀，怎么也找不到厕所的标志。 妈妈，我要尿尿。 哦，对不起，请稍等一下。哎，奇怪，厕所标志去哪里了？加纳已经憋出了眼泪，他用一只手捂着肚子， 快要憋不住了，我快要尿裤子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厕所小人大喊了一声， 喂，厕所在这里啊。咻， 他从加纳的手里跳出来，回到了原来厕所标志的地方。这下大家马上就找到了厕所。哎，找到厕所了，大家快一点吧，在这边。客人们都跑向厕所，厕所小人也看到了加纳的妈妈跑到加纳的身边。 哦，太好了，加纳这下应该来得及，不会尿裤子了吧。 厕所小人待在墙上，心里想着， 看来我这个厕所小人必须要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。 人们一个个都从厕所里出来了，加纳也从厕所里出来了。妈妈在前面走着，看到加纳停在那儿。嘿，加纳，我们要走了，快点儿啊。 妈妈，请你等一下。 加纳站在那儿，看着墙上的厕所小人儿。他走过去，仰起头，悄悄地对厕所小人说， 谢谢你，我还会再来的。 啊，我怎么还在这儿？ 你又从上午开始就坐在那里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 哎，我昨天在梦里见到了那些宝贝。 上次你看了一本寻宝记的书，就开始想要弄一个帆船，弄个麻袋，什么划着船到岛上去寻宝。 是的， 我不是已经给你买了一本怎样做好家务的书吗？ 哎，是是是是，等我拿了宝贝回来我就收拾家里啊。 那你现在又要到哪儿去寻宝啊？ 你看，我的帆船已经做好了。 你看呢， 脸盆、扫把，还有你的白衬衫，对的，还有床单。 你就要坐着这个脸盆的帆船去寻宝吗？ 啊，当然了，你坐在上面可不行，因为你太沉了。 哎，大哥， 我没事。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？这个脸盆呢，倒是可以把你放进去。但是当你挖了一大麻袋的宝藏，你要把它放在哪儿？ 有道理。哎，那就再拿几个脸盆怎么样？ 再拿几个脸盆？ 对对对对对，你看我坐在第一个，然后宝藏就放在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这样一刮大风，我的船就会吹回来了，就像火车拉煤一样。 哎，这个主意是不错呀。哎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假如那个大风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刮，那就会刮着你和你的宝藏离咱们家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说不定会把你刮到一个全是狼的岛上去。那你怎么办？ 睡觉吧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4岁的时候脾气可倔了，今天不听话， 爸爸吓唬他说要把他关进厕所让他反省去。呱呱白了爸爸一眼，自己跑到厕所里还把门锁上了。过了很长时间，爸爸妈妈终于忍不住了，跑到厕所门前对呱呱说，嘿嘿，呱呱在里边吧，啊，开门吧，你爸爸也检讨自己了啊。 不对，回答不正确，不开门，我还没想好我错在哪儿呢。 宝贝儿，你没想好你可以慢慢想啊，你先把门打开好吧，关键是妈妈真的是憋不住啦。晚上回来的呱呱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我发明了一种灭鼠药，它比任何药物都有效。 妈妈也非常好奇，为什么一进屋就能够研究出来灭鼠药。正当妈妈想要追问的时候，呱呱突然又向妈妈提出来了一个自己的思考过程。 哎，妈妈，猫是否也可以算作研究成果？ 呱呱和妈妈去逛商场，在商场里边看上了一套名牌玩具，一定要买。妈妈呢就各种的哄说，你看这边东西太贵了，这个机器人套组妈妈在网上买的话那要不了多少钱，你看这儿写着450，网上150，这儿卖450，这都可以买三套了，是不是啊？咱们要在这儿买，咱们是不是傻呀？结果呱呱听了妈妈的话马上回答说， 那可以不在这儿买，但必须给我在网上买三套吧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团结湖第一幼儿园的毕一诺小朋友教我们说一首儿歌，小画笔。 小画笔，我有一支小画笔，把你画在画面里，弯弯眉毛眼睛眯，嘴角微微翘上去，问你为啥对我笑，原来觉得不像你，娃娃心里不着急，天天练习苦努力，感悟学画小秘密，写字作画有规律，运作画笔要功力，努力练习心不迷，心有笔到神不离，功到画美才传奇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小画笔，小画笔，我有一支小画笔，把你画在画面里，弯弯眉毛眼睛眯，嘴角微微翘上去，问你为啥对我笑，原来觉得不像你，娃娃心里不着急，天天练习苦努力，感悟学画小秘密，写字作画有规律，运作画笔要功力，努力练习心不迷，心有笔到神不离，功到画美才传奇。 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